可以翻开手上的圣经，或者你的电子圣经，我们会读路加福音第一章39至45节这一段的经文。我鼓励你都可以翻开圣经，因为可能我们会再看一些其他的经文的参考。翻开请听神的话语。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去问以利沙伯的安。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们今天看两个女人的故事，两个大肚婆的女人的相遇。一个是玛利亚，她是耶稣的妈妈；另外一个是 Isabella， 以利沙伯，她是施浸约翰的妈妈。玛利亚和伊利沙伯，他们两个是亲戚，圣经讲的他们是亲戚。在天主教的传统就告诉我们，伊利沙伯是玛利亚的表姐，但是他们两个的年纪是相差起码40年。这两个女人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去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天使加百列分别去到两个的家庭，去宣布了一个非常之震撼的消息。首先去到撒加利亚和伊利沙伯这个的家庭，去告诉这个的家庭，你们这个已经是老了，是离开了生育的年纪了，但是你有了。这个是天使加百列第一个要宣告的消息。然后过了6个月之后，你回去看看路加福音，有写到这些年份。过了6个月之后，即是说伊利沙伯的肚怀孕了6个月之后，又是天使加百列，他去到另外一个的家庭的当中，这个是玛利亚家的家庭。有人说呢，告诉我们，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玛利亚的妈妈叫做 Anna。 他去到这个家庭的当中，天使就跟玛利亚说，你有了。一个是很想有 BB， 去到老的时候已经失望是没有 BB， 现在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欢喜快乐的讯息。一个呢是年轻的女子，她都未想到自己是未有 BB 就已经有了。对于这两个女子来说，都是一个很震撼的消息。玛利亚她听到天使跟她说，你已经怀孕，天使说 你唔信啊？啊，即系佢冇讲呢句说话。天使话呢一玛利亚，佢话我未出嫁，点会咁样发生嘅咧？天使话系啊，因为呢一个系出于神嘅。你嘅表姐啊，伊丽莎白啊，都大咗肚啦。就是不嬲都话佢系冇仔生嗰个咧，佢大咗肚啦。嗱，就系因为咁样样，所以喺呢段经文就系玛利亚佢要去了解一下到底发生咩事，点解我会大咗肚？佢就千辛万苦就去到佢嘅表姐，我根据翻呢个天主教嘅传统。去他的亲戚家去找这个大他一橛的他的表姐伊丽莎白，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大了肚。六个月应该见肚了，玛利亚去到伊丽莎白的家，他一去到他的家就跟他去问安 Shalom Shalom，好可能是这样，因为犹太人见到面都是 Shalom， 到今天都是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圣经说当玛利亚去问安的时候，伊丽莎白她肚里面那个 BB 呢就有反应，那个反应是动动，而且她动动呢是欢喜快乐的动动。我是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的，你都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经验，虽然我在这里解释圣经，但是我说的事我是没经验过的。到底个 BB 在个肚里面动动的感觉是怎样样的呢？我不知道那个 BB 的动动是因为他开心，因为他不开心呢？怎样分辨到呢？我都不知道。但是伊丽莎白他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他的动动是很激动，是很开心的一个激动。然后伊丽莎白就向玛利亚讲了一番的说话，在这一番的说话里面是很简短。 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他讲了两次，他说你是有福的。为什么伊丽莎白她说玛利亚你是有福的女人呢？有两个原因，就是在经文那里。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她怀了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她相信。我们今天 就花一些时间呢去看这两个的原因。你是有福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怀了胎，而那个胎那个的 BB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BB， 所以你是一个有福的人。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你相信。我们尝试去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看看了解这段经文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期待耶稣基督降生的过程和我们有什么的关系。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二节，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白他就这样讲，他说他是高声喊着说，他是被圣灵感动而讲出这番说话的。他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教会的女人多过男人的都是。 所以其实我们的男人真的有福了，都不用做那么多事，那些女人做完了。现在她说，玛利亚你是有福的女人，在妇女中你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所以就是说是反过来的，玛利亚她是被称为一个有福的人，是因为她怀了那个胎，那个胎儿呢是一个很有福的一个的人。不是因为玛利亚有福，而是因为你的那个胎呢是很特别，就令到你呢都是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是不是先这样说？他说因为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嘛。那我们今天今时今日我们都知道啦，就是他所怀的那个胎，那个 BB 出来就是耶稣基督嘛。在当其时玛利亚他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其实当其时当天使加百列和玛利亚讲他怀孕的过程呢，其实在路加福音都有记载的。我们看看他怎样跟玛利亚讲你的怀胎。在第一章第二十六节，他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个城就叫做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哪女，即是未出嫁的女子，是已经许配了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那天使被神的差遣，他要跟玛利亚说什么呢？他说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是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为什么玛利亚有福呢？是因为他的仔是承受着大卫的列祖那个的国位，一直去到玛利亚的仔的身上，他要成为这个的王。是什么意思呢？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我们是一个殖民地，是罗马帝国去统治我们这班的犹太人，有分封的王在这里去统治我们。现在你说我所生的仔是成为这个的，是跟着这条的血缘的关系，从大卫去数数数数数到约瑟，这个仔就是大卫的那个 的血缘的列祖，就是成为这个王。大卫王是我们犹太人最敬重的王，现在我所生的仔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哇，真是非常之巴闭。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数耶稣的家谱，就是从大卫开始数。你要知道在福音书呢，有两卷福音书是有数耶稣的家谱的，除了马太福音之外，第二卷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数耶稣的家谱，他不是只是数到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数到耶稣他是亚当的后裔。为什么玛利亚被称为有福的女人呢？因为她大肚，她大肚的 BB 是承继着我们犹太人的传统，是大卫的列祖，是大卫的后裔，是因为血缘的关系，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我们很着重这个的长子和嫡孙。 有我们的信仰的传统，有我们犹太人的那个的家谱的系列里面。所以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玛利亚被称为有福的女人。今天我们都可能是因为有血缘的关系，我们是领受一些的福气。我是第一个信主在家里面，我比我爸妈更加早回教会，更加早信主，是因为血缘的关系，我带了我三个细妹一个细佬回了教会。他们细个的时候就回儿童主学，是我带他回去。有两个浸了泥，后来我读神学的时候，我阿妈又回教会。都不可以说是因为我的关系的，有少少关系啦。后来我爸是因为我妈的缘故就回了教会，信埋主，洗埋礼，现在在天上边。没错，在教会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朋友的关系，因为我们家人的关系，我们就回了来教会，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就相信了。这个是第一种的福气，是血缘的关系，是之前已经有的一些的 promise， 现在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间接我们是领受了。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是解决不了的，如果在圣经里面我们说玛利亚你是有福的女人，因为你驮住那个 BB 是耶稣基督，其实不是因为你有福，而是耶稣基督他是赐福的主，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你就成为了一个蒙福玛利亚了。但是得回一个的女人可以驮住耶稣而已，那我们其他的女人不是怎样，就不可以成为有福的女人了。所以在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玛利亚你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还有第二个原因，不是只是因为你所怀的胎，是因为你的相信。在第四十五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相信的女子是玛利亚相信，所以她是有福。汉语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她说这相信主对她所说的话必定实现的女子。玛利亚她成为有福的人呢，是因为她相信主对她所说的话必定实现，所以她成为有福的女子。成句的说话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这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是必定会实现的。可能你有听过，在路加福音里面很着重我们的相信，到底就是我是在血缘上面，或者在这样的即关系上面，我去领受主认识主，这样是重要一点，还是是我相信主的话是重要一点呢？在路加福音很多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自己的相信呢是重要一点的。人家叫你回教会，你回了教会，你听过福音，你知道是什么，这个都不会令到你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你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好像玛利亚她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福的人，不是只是因为她大一套， 他真正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他成为蒙福的玛利亚，是因为他相信。在路加福音41:27-28，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讲的，就是在一个大的聚会里面，他说耶稣说话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女人在那里呼喊，她呼喊什么呢？她说上帝赐福给你的母亲，就是那育养你和乳养你的。即是我们生日的时候应该记得我妈的嘛，是不是？所以呢，耶稣呢是对着群众去讲道的时候，突然间有个女人大声这样讲了，他说上帝要赐福你，即是耶稣要赐福你的母亲，就是育养你和乳养你的。耶稣说，圣经说，耶稣说，但那听了上帝的话又遵行的人，更蒙上帝的赐福。生你那个蒙神赐福，但是神说听了上帝的话又遵行的人，更加蒙上帝的赐福。你的相信，你对神的话语那个的态度，那个的接受，是直接令到你是不是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你不要告诉我，圣经我知道啦，我听过啦，我小学的时候已经读过啦， OK, that's good。 你知道，你明白，但你相不相信呢？为什么玛利亚她会成为一个蒙福的女子呢？是因为她相信嘛。天使加百列分别去到两个的家庭，去宣布一些很震撼的消息。她去到撒加利亚这个祭司的家庭，跟撒加利亚说，虽然你们年老，但是你的祷告蒙应允，你的太太伊丽莎白要大肚生仔。撒加利亚说，怎可能啊，他老了的了，已经是不可能的。撒加利亚不相信，他不相信，他领受这个的话语的时候，他是在圣所的里面，在香坛旁边，天使向他显现，是因为他的犹豫，他的不相信，他就哑了，他就不可以再说话。当天使跟玛利亚去说的时候，玛利亚他没有，圣经我用回圣经那个的解释，玛利亚没有不相信，他只不过他回应就是说，我未嫁的，我怎么可以大肚的，我未嫁的，我怎么可以大肚的。那天使就是说，至高者的能力会任备你，会帮助你去经过人的那些白眼，那些闲言闲语，他会带领你经过的。然后玛利亚讲了这句说话，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愿意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是你的使女，就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选择相信天使的话，所以有尊主众。当天使离开了之后，他探完撒加利，他探完伊丽莎白之后，他 confirm 了真是他真是大肚之后，玛利亚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撒加利亚他不相信天使的话，他就哑了，没得再可以讲嘢，直至到就是他的仔，就是约翰出世之后，他才开始去可以讲翻嘢，去回应神那个的恩典。玛利亚个 BB 都未成形，因为他相信，他就已经是开口去称颂上帝他自己奇妙的作为。那个分别在这里。圣诞，我们经常讲圣诞的意义。圣诞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我们是怎样去过我们的圣诞呢？不是只是说我知道圣诞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嘛，最重要不是我们知道，最重要是我们相信。不是只是相信神的恩典会在牧师的身上，神的恩典是会在教会的群体的当中，不是只是相信这个的恩典会在那些有病的人身上。玛利亚他说，情愿你的话应验在我的身上，我愿意用我自己的生命去经历神你自己的话语。伊丽莎白被圣灵的充满，他跟玛利亚说，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相信主的话会在你的身上去应验。你不要理你的老公相不相信，你的太太相不相信，你不要理你的仔相不相信，你不要理你的妈相不相信，没错，我们要关心他们。But how about you? 当我们很关心，我们为人家听到，很关心人家的需要的时候， But how about you? 那你呢？你信不信得过今天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神是做了一些奇妙的事情，那些事情是超过我们的理性所能够去明白的，但是你会不会相信呢？我记得我在决定要读神学的过程里面，我有一个的放不低的事情，就是家的经济。我们有六兄弟姊妹，我是排第二的。六兄弟姊妹只有一个是读了大学，那个就是我。他们全部读完中学就没有再读了。我是读财务金融的，我在银行里面工作，即如果唔係咁，如果好彩嘅話，即係冇經過嗰啲咩嘅，即係雷曼事件嘅話咧，我應該都可以賺到錢嘅。我放唔得低嘅就係、是，咁我阿媽對我都有期望啊嘛。我喺一個唔係咁有錢嘅家庭裏面成長，喺六兄弟姊妹當中，我好似係其中一個可以完成咗大學，又好似咧係可以有經濟嘅能力，可以賺得多啲嘅錢，但係。我很清楚神是要叫我去读神学，要我放低我自己的职业。我是对于我自己，我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完全是信服神的。不过就是那我爸妈会怎么样呢？我是不是就是很不孝，我没有来到家那个的经济的需要呢？在那时候神就给我有一个这样的领受。那个领袖就是，你觉得你最好的给你的家，你家里面最得到最多的福气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有楼有车有钱呢？还是是有神的应许呢？我真的很单纯，如果我知道神是要我去读神学，这个是神的心意，我去跟从神的心意，我相不相信神会继续赐福给我家呢？这个就是个人的考验。 还是觉得其实不好的，那我继续去赚多些钱我都可以侍奉神的嘛、这个另外一样东西。不过在当时我有一个很单纯很单纯的信心，我就是我相信当我跟住神的心意，如果这个是神的旨意，我跟住去做，神不单止赐福给我，会赐福给我的家庭。所以我就放低我的职业，我就去读神学。在我是1989年读神学，说是这么长才可以印证到神他自己的恩典的信实。在过去那二十几年，差不多三十年的当中，我就算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有钱给家。我将我以前即累积到的财富我全部给家，然后我要问教会去资助我读神学。但是从读神学去到出来侍奉这么多年的里面，我给家的钱我是没有少过，没有少得过其他兄弟姐妹，虽然不一定是最多。并且我见到我的兄弟姐妹，我妈我读神学之后她就自己回教会，我妈我爸是因为我妈的缘故又信埋主。神是信实的，就是当我们去选择去相信这样，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能够可以继续去经历神他自己的信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大大小小我们自己的困难，有我们自己的 issue， 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工作上面，是你的家里的成员上面，但是你最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就是当你去领受到这个神是一个真实的神的时候，你就是按着这样的心意 去经历，在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上面去经历神给你的可能。这个才是在圣诞里面最大的神迹。那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你的相信。你相不相信神的话语会成就在你的身上，好像成就在玛利亚的身上呢？我们同心祈祷。